Thank you.

说不再需要我关爱，你说爱我不能发财。 看着时间的进行。

这一次的旅途能够到达很失望，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。海洋 Inside

只想再见你，还试着打开你，相信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回忆。 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，让我带走这里成熟的消息，让我带走这里所有的回忆。

最后的笨蛋。 月傍晚，好浪漫。